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3 2010年五區公投， 我們呼籲認為公投注定白忙一場的市民以及主流媒體的編輯們、學者們，希望你們參考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意見，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選擇站在雞蛋的一方，亦即是係專權政治的高牆下，站在人民這一邊， 站在人民這一邊。 民主運動從來是強弱懸殊，手段可以理性而和平，但本質必然是抗爭而非等待賜予。我們身在議會，心在群眾，我們爭取的是公平、公正、公開、可大可久的政治制度，維護每個人的尊嚴，無分貴賤，掃除一切不平等的障礙。今天在此民主抗爭的關鍵時刻，輪到你們當主角。 2013年五樓法庭，非法集結莫須有，政治檢控可恥。同樣的五一六，同樣撐鬱敏。 有出過 啦，自我介紹啊！喂，歡迎翻到嚟！我哋今日齊曬人嘅烈火 鬆啲， 係 阿威今日終於都回魂啦！我哋 打完之後， 打完齋咁啊， 打完齋翻嚟， 唔要和尚啦， 要和尚， 要和尚，要和尚咁，佢唔使賭錢啦。 冇 到啦， 好嘢喎，輸差曬嗰啲喎。 琴咩嗰日喺下面見到個七仔食排骨飯嘅和尚， 係啊， 哇， 黐線！屌你咩食乜出身 又未有？嗰啲排骨飯真 係真係嚟。 好，翻返嚟自我介紹啦，我哋由最右邊開始，左右不 分。 人 Ray 兩桶Alex。 地球很危險， 我記得個名啊！ 我記得 劉欣 BB， 我要記住個名啊！ 分翻劉欣 BB 喎， 好難啊！要記住 陳齊人，我哋翻嚟點數？ 係啊，飛落海啊嘛！我真係 阿齊人可以開會啦！嚟啊嚟嚟， 好嚟嚟嚟！哇！我哋今日講咩啊？ 今日我哋講 TVB 嘅膠劇。 好啊， 喂，點膠白？喂，其實我哋由細到大都睇 TVB 膠劇長大。 係咯，搞到我哋而家咁膠啊！一個人 好膠啊，成個人真 係害咗我哋。 凍尿嗰啲咯，而家成個人都係好有彈性啊！而家成個人都係。 誰會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誰能預計後果？ 哇！你一唱啲係啲股市啊、樓市又 能夠 係咯，又嚟啦喎！ 出邊個唔帶個叮翻嚟？ 係啊！呢個掣你唔帶叮喂？咁我哋都揾到啲資料啦。喂，其實膠劇我哋點可以衡量佢為之膠劇咧？都係最基本有四點嘅。第一點是咩？ 我哋交俾數據王馬睇。 劇情發展荒 謬。睇下，第一做一句有嘅咧，就係佢劇情發展非常之荒謬嘅。 點荒謬法先？ 點荒謬啊！太多嘢咯，佢。 哦，即係嗰啲唔係嗰啲又死唔去，跟住又 即係死唔去，又或者咧突然間又話，嗰陣時好危險。 突然間又危險啊！ 一滴兩滴。三滴類似呢啲， 係 跟住佢就暈咗， 又或者突然間個女主角死撚咗， 跟住唔知喺阿加佬家街口撞翻佢又好似佢样嗰啲系嘛？ 系啊， 嗰啲都系剧情， 又话冇关 系 嗰啲 咧，系咯、啊。跟住话唔系啊，佢唔系我家姐嚟嘅，不过我堂细妹嗰啲。 唔系啦，有时电影都好荒谬噶，你睇下诶，我记得咧，阿刘青云套神探咧，即系七个人跟住佢，唔好话佢荒谬啦。佢咧架车 上车要俾七个人钱佢。 唔系，佢首先上咗车，揸车咧去咗北角，跟住下一个 shot 咧去咗跑马地， 转个弯去咗跑马地。哇！我睇完套戏，我识路噶。大佬，你唔好行我啦！ 香港好细嘅啫， 好细啫。 唔系我行咧，嗰时我喺哎呀，就岔开咗，讲电影啊，唔知道证人定系 圣人 定仙人 定系教人啦、啊。 跟住佢喺度掟，即系喺深水埗定长诶荔枝角掟弯，哇！嗰阵你 去咗荃湾， 系你都有留意？ 系啊，我睇啊。 跟住再掟，哇！出咗左墩喎、啊。 好嘢，真系好嘢！ 我香港真系好细啊，真系大远之地嚟啊，掟个弯就游晒啦。 剧情发展荒谬嘅， 好掂。喂，我哋可以去第二个、啊，第二个系咩？行为 冇逻辑。 我哋去一片 movie one。 喂，唔该，峰哥。 好啦，大家见到呢套系咩？呢套叫乜嘢？大家记唔记得？ 呢套叫许许许啊嘛， 许许许之许许许外传嗰啲系嘛？系啦，但系其实见到阿排骨仔呢个角色咧，其实都系许许许许嘅啫，其实 真系栩栩如生啦， 真系。啊，所以呢套嘢基本上成个主旨都系许许许同许许许咯。系啦，就系咁嘅啫。好， 唔用怕，唔用怕，唔使惊。 许得几紧要啦！佢无论任何情况都系许喎。我记得呢套叫做王者啊，系嘛？ 系啩？ 好似系啊，好似系啊，要许许许咁样噶。哎呀，咦，我哋侧边有个许许许 啊！ 我哋侧边系啦，哇！许许许点啊？ 许皇上， 皇上 要唔要 皇上啊？ 要唔要搭咩就去？ 唔知口喺边有唔到， 喺下边，喺下边啊！啲汁系毛嘅，阴毛嚟 啊！如果真系阴毛，佢呢个真系龟头啦， 生晒毛啦！喂 ，OK 喎，喂，仲有一个系咩啊？时空混乱喎，时空混乱呢个就系好恐怖嘅，真系吓！ 讲真啦，你拍呢啲时空剧，你本身哇好恐怖你， 露出你 对眼， A 同埋 B 同埋仲有， 喂睇唔到啊，好密啊你 皇上，皇上睇 啊，保重啊皇上，喂好， 你我为你留恩 B B 嘅形象啦，你做 好啊，两中间长头发噶嘛， 唔系啊，我又撑佢啊，因为咧男性嗰个即系个吸引程度咧系根据同 C 一样噶，即系多毛咧就会吸引啲嘅，所以大家都应该。直啲 音乐 上 嗱，咁快已经直咗啦。嗱，威攞埋手出嚟先。嗱，你攞埋手出嚟先。嗱，你呢啲咧手毛长咪性欲强咯。 哇！好嘢喎，好嘢喎。 唉，讲翻咧， 小混乱，小混乱咩啊？ 我 小 混 乱，我够执得。 我哋而家混乱咗啊！ 无线处理先，小混乱嗰啲剧真系好鬼差劲。诶，睇先。其实天与地算不算差？ 天与地冇解佢一定差的啦，嗰个 天与地你 佢 concept 好，但系集集都要翻翻廿年前咁样。 我今天咪嘉明咯，你快啲攞翻你个吉他出嚟先啦。 啊？点啊？嘉明有咩啊？ 缩咗， 唔系喺个雪山度翻嚟咯。 有冇带啲雪山蛋糕俾我啊？ 冇啊，雪山蛋糕， 雪山雪糕 咩嚟噶？你嗰个 大佬雪山飞狐啊，带啲飞狐俾你好冇？啊，喺你隔得底啊 ？OK 咯，系啊，喂，点啊？喂，翻翻嚟， 喂，又翻嚟。 阿仁兄，你唔系吓？你唔系天与地嘅咩？ 我 系 天与地 唱啊嘛， 天与地咗嚟噶。 喂，好啊，我哋时空混，我哋时空混乱系有一个， 有我哋好混乱嚟。 我哋有一个 movie 可以去噶，有 咩？喂，咩嚟噶嗰个？时空混乱 系都系啊，哇！我哋个声系咪仲去紧噶？系啊， 走咗啦。 系啦，大佬，我哋见到呢个就系我的如意郎君啦。其实我睇呢部剧嗰时都发咗样嘢啊。 文初剧 咩事？ 有双黄线嘅。 双黄线 啊！ 我顶你个掣，真系要顶你个掣啊！哇！即刻美国 定系好似戏中主角咁，回到未来咧。 咪咁咪 啊！呢个 TVB 剧穿帮到第一次啦。 哇！加 啊！加啊！我知我即系交樽。真系难得，嗱呢个我真系亲眼见到，我即刻病佢。点会一支酒上面系会有个巴曲话俾你听？巴曲我查过，即系九五几年先出现，但系佢嗰个文初剧嚟噶嘛，系咪先？真系离谱咯！ 好 系啊。 冇嘅，嗰陣時候供品啲嘢可能到地百幾年歷史咧。 點啊？有可能係喎、 哦，係咯，皇上供品， 皇上話要 check 下先啊。 皇上又話 要 check 又識英文咯，揾英文唔得啫。 嗱，講到 check 下，我哋真係要講呢個叫咩啊？串崩啊！串崩，我哋可以去 movie three。 嗯，我仲未搞掂个头啊！ 哇，呢、這个真系经典， 呢、 這 个真系经典啦！ 听佢讲， 嗱，要听佢讲嘅，大家，我留心听。 二十万两，我哋嘅国库已经所剩无几。 朕暂时俾得唔多噶啦，鬼金之计，招交咗十五寿同埋十七呢三名嘅军饷，其他嘅再慢慢想办法。 皇上， 佢唔话鬼金之计，我哋拉住布先，已经算系咁噶咯。 真噶？同朕再 check 下，睇各地各 省做。听唔听到啊？ 真系冇 听到啊！ 听唔听到啊？你听唔听到？大家可以再翻翻转头，我哋睇个我嗰粒流星飞 过啦。好，呢个。 哎呀，头先嗰个。 风波，放埋，唔得啊！ 咦，阿爹咧？ 阿爹，十一仔。 十一仔。哇！你 系啊！刘宇乐应该讲咩啊？ 想食糖水咁迟接过我哋。 十一仔。哇！唔该晒。 大家。 我覺得佢一個文初劇都直接反映咗嗰、那個即係中西交流咯，即係一個嚇樂應軍咁樣可以當其時就即刻 我想嘴你， 原來我變咗支遮緊， 發個演唱會啦咁， 喺度揈拉住個 base 咁明，喂 唔係我 Tommy。 喂，咁佢即時學到英文喎，即係哇食糖水都唔 call 我咁啊啲喎。 係 文初都唔奇嘅， 都有啦。 喂，但係陳豪嗰個就係勁啫。馬可波羅嚟咗未啊？嗰陣時 嚟咗啦， 應該嚟咗啦，明朝已經有啦。 我亦唔怪得佢話 check 下啦。 你哋講馬可波羅嘅咩？佢講得嗰下 係同朕 check 下。哇！真係好嘢啊！真係。嗰、那個係咪後係咪好似後？ 其實 TVB 咧， 科林有講過話。 我唔記得咗啦，我就記得上網係咩人 share 出嚟咯。但係咧有一樣嘢好肯定嘅 ，TVB 咧其實每十年咧都有一出好戲嘅《天地豪情》啦，咁啊《天與地》啊，《天字頭》嘅全部都、哦、十年之後再有。 哦，或者嗰啲咩風雲啊？ 我唔敢望。風雲好笑喎、啊！喂， 乜乜啊？ 唔係啊，亞視嗰啲風雲 歲月乜乜？ 喂，亞視嗰種風雲好正啊！阿步驚雲帶童軍。年 你講步驚雲，我覺得你似連峯有啲味， 側面似連峯。 但係頭先我側側地望，我真係唔想講。又五點解諗起 風師入剪頭髮風師？ 仲加 你試下望 加恩 B B， 側死似唔似加恩 B B？ 我有啲黐線， 呢一 design 佢好男朋友嚟噶。 嚟望见啦！ 屌你！ 系弹错眼添， 惨啊！大家应该会好不安啊！ 你成晚 keep 住呢个形象 俾人投诉。 喂 ，OK， 好变态。喂，我哋讲多一样啦，话我哋 overrun 咗好多添。 唔紧要，冇问题。 我哋见到咧，其 实 TVB 有咩啊？咪 BBQ 结局咯。 最重点系咩啊？就系 BBQ。 好，我哋去一去片先。 冇啊 ，sorry， 冇片啊，我哋就 唔系搞咗啊，呢度写住有喎，点做嘢啊你？系咪？ 唔得啊，整埋一包。喂，咁样其实嗱，哇，我哋去咗去播啊， 系咪啊？ 嗱，呢个都要讲下。嗱，听到啲音乐系咪好幽怨咧？ 唱 K 音乐呢首 系啊， 专心听歌。 嗱，呢个咧就系大名鼎鼎嘅 U U U 嘅 background music 啦。咁我要 U U 足十分钟嘅。煩嘅，喺無線咧都經常性出現嘅，即係例如啲男女主角分手啊、重逢啊。生仔啊，躲 胎啊！喂，唔係喎，記得馬俊偉咧，阿馬啟仁咧有嘢講喎，阿啟仁你講講先。 嗰次我睇 May 姐有請，然之後請阿馬俊偉喺度食嘢，食嘢 好，我哋今日好開 心，係好開心，哇，好好食啊 May 姐！但係 last 嗰個 shot 無端端擺低個酒杯，見到哇飲曬成杯水，鹹 Q 到嘅， 好好食，真係好好食，飲。 大家應該諗到 懶女，懶女，懶女，懶女係邊個？ 其实是不是做 May 姐嗰啲嘉宾咧？ 哪女哪女唔系你咯？涛涛嘛，系啊，每人加十万。 嗰边度最重要系咩啊？ 条女啊，侧边条女啊！ 嗰边度梗系有条女啦，冇条女点你食啊？食唔落啊！ 威啊！ 救命！ 好啊，真系 TVB 啲胶剧真系数都数唔晒。喂，我转头翻嚟，有咩啊？每周口爆啊！ 口爆， 好辛苦啊！喂。 你可以除啦， 继续啊，继续啊，你 keep 住呢个形象噶啦，你 我要 set 翻个头， 出紧街噶， 系咪仲出紧噶？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2010年五区公投， 我们呼吁认为公投注定白忙一场的市民，以及主流媒体的编辑们、学者们，希望你们参考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意见，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选择站在鸡蛋的一方，亦即是系专权政治的高墙下，站在人民这一边， 站在人民这一边。 民主运动从来系强弱悬殊，手段可以理性而和平，但本质必然是抗争而非等待赐予。我们身在议会，心在群众，我们争取的是公平、公正、公开、可大可久的政治制度，维护每个人的尊严，无分贵贱，扫除一切不平等的障碍。今天在此民主抗争的关键时刻，轮到你们当主角。 2013年五楼法庭，非法集结莫须有，政治检控可耻。同样的516，同样撑郁敏。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3。 口爆之前，我哋想悼念一下嘉明。一、二、三， 如果命运能选择，十次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潇洒。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 喂，留意啊！听日星期四唱嘢啦，喂！喺尖沙咀喺边度啊？ 尖东站 L 六。嗱，大家想现场嚟爆我樽嘅咧，可以尽情嚟爆。其实我大概七点零钟会到嘅。 大概等低一两蚊咩都得啦。 嗱，咁样嘅 屋企毫子攞晒出嚟撒落去兜度，哇！睇你点攞走。 喂，大家系啊，大家带埋啲芽菜啊、豆腐嗰啲放喺路边都 OK 嘅，我冇问题。 好多谢大家，记得星期四听日尖东边度啊？ 大 富豪 附 近，大富豪附近， 你真系有穿越时空啊！ 执咗咯，大富豪， 超级豪，超级豪， 多谢大家。 好，我哋每集开爆啦。 讲讲咩啊？今日我哋讲咩啊？ 阻止电视牌 TVB 新福肥远区啊！ 太好啊！去 TVB 司法复核地区，香港电视话冇得拖啦。 咁我冇反菜，心想事成。 摩同嘅香港电视寻日劲升18.3%，创咗一年嘅新高，市值升咗3亿6千万。 未因为 TVB 为了阻止政府增发免费电视牌照提出的司法复核申请， 由于咧先两日 TVB 嗰个司法复核嘅就申请上诉啦，咁所以喺同日1137嘅 HKTV 系升咗19点嘅，咁但系翌日咧就即刻倒跌翻9% 啦，咁但系呢9% 其实点跌嘅咧，就系因为咧其实佢个唔系佢嗰个股票嗰个价值咧，其实得嗰两个几，咁咧跌9%，跌升19%，其实都系几毫子啊，几毫子，咁你自己谂下买几多啦，我唔讲啦，啊今日就2.7毫几， 一个 TVB 不跌都买唔到 嘅 啫， 系啊大佬， 买只脚都买唔到啦，买 TVB， 哇2.7大佬美金啊，即系你美金都好啲啊，系咪啊，多谢大家， 所以我哋唉呢单嘢咧，真系 TVB 其实咧真系有少少即系。一直以嚟佢都話咩上訴上訴上訴，其實咧佢就即係理由就係話咩啊？即係香港個市場太細啦，有呢個成啊，即係唔應該咁樣有多個電視牌啊咁樣嘅。我心諗，其實有邊一個行業個市場唔係細噶嘛？本身香港就係細啊嘛，咩行業唔係細？喂，咁你呢？而家你電視你又可以咁樣，即係 世界真細小， 撲你個街！喂，我旺角津味魚蛋唔通又鬧狗啊？另外一檔位，喂，你唔可以賣20蚊一兜喎！ 哇，六粒燒賣12蚊嘅喂，大佬！ 旺角呢個場好細嘅啫，你唔可以賣咁嘅價，亦都唔可以多一間魚蛋木得唔得先？ 我告你， 我告你，我告陳， 告到你 再告陳你，係咪先？即係呢啲明顯係對自己冇信心嘅企業就會咁樣做咯。 嗯， 你睇美國、嗯、一個美國有幾多有幾多電視台？睇下先，真係數唔到啊 ！Sorry， 算下先等我。唔係咁，你地區自己都有好多細嘅電視台啦， 數唔到。當然佢即係細嘅地區，佢都已經有好多個啦。即係我唔明咯，真係完全唔明啊！香港 第一唔該你，即係拍翻啲好少少嘅劇集啦，大佬今朝個節目冇人睇㗎啦，邊個睇啊？咁啊，睇得幾多點啊？頭先啊， 我應該四分一會有人睇， 得兩點啊， 十九點， 太後嗰兩點咯， 太後嗰兩點，唔係淨係阿卓韻詩嗰兩點， 卓韻詩兩點都冇咗啦， 4點咁恐怖，好 喂咁。冇啊！啲收視咁越嚟越跌，其實佢 TVB 佢自己都危危乎啦，即係所以呢啲 你話有你話亞視有人睇，所以佢跌，咁我話開心啲啫。亞視又冇人睇， 好好睇喎！ 聽聽啲舊煙花啲幾好睇啊！ 有賴唔起啊！ 但係我講笑， 嗱你講先， 我成日都講笑啊！電視機即係電視台，如果有一晚突然間我播煙花直播嘅途中死撚咗機。絕對可以在電視台咧播翻上嚟，嗰啲係冇撚人知啊！咁出咗問題啊！ 仲有啊，最絕啊，有套嘢啊，嗰套咩啊？ 咩啊？ 王志賢就走去揸住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放復生嗰张相，跟住咧就出嚟吓、啊，就审犯，跟住之后问佢。你知唔知呢個靚仔放復生？放復生喺亞視喎，跟住再依樣嘢都頂唔順啦。跟住之後再過啦，你諗下由尋秦記以前嗰個古仔，到依家回到三國，雖然回到三國，佢最尾個集真係好好睇嘅，淨係最尾個集，同埋第一集，你就係睇第一集同最尾個集，中間有啲可以完全 skip 曬嘅。喂，大佬，以前啲戲邊係咁噶？你咁耐以嚟得一套《天與地》好睇，《心戰》大佬阿秋官一出嚟咧，跟住個市又諗啦，唔好睇啦，真係。我哋去翻。 所以無線啲嘢咧，其實佢都是領彈彈噶啦。咁樣佢咁無可厚非嘅，即係佢又阻住人哋打揾食，咁佢自己咪又嚇啲廣告咪就 係啊！廣告仲要加價先嗰排幾黐線啊！大佬讀屎啊嘛依家 點睇六叔？ 哇！原來戴假髮咧，嗰啲人真係好焗噶！我真係明白佢做 KFA 俾人斬頭嘅感受。 你冇打咁多啊！屌你睇又話啲髮 線唔係我髮線低咗而家。 嗱我話咧，劉欣咧前面個執咧其實已經 一睇一三個男人就三個秃啊！呢个咧 秃， 即系呢个就睇唔到嘅啫，呢个睇唔到嘅啫。佢秃下面点睇啊？你话攞出嚟啊？攞出嚟， 但我大家讲就可以揞出嚟嘅，即系完全唔紧要嘅。我哋啲发线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向晒耳仔后边噶啦，即 系啊！我哋可以 戴咗个 headset 咁咧，原本全部光晒。 人哋咧就福禄寿，我哋三个咧中发白，死未？系啊， 我做 喂一二三中。 发 好 佢咩啊？ 佢 再搵翻二红啊！ 佢走翻嚟 六两点咧，唉，真系你二索啦，一一啊！ 好，我哋去每个礼拜万众期待嘅代客爆樽。 慢慢手， 我去咗。 我先睇下呢单先。 代客包樽， 又留翻咩埋尾场喎？ 好，喂，我哋去一去。听众 Forever 张啊，喂，讲咩佢？ 咩啊？代客包樽啊 ？Forever 张有乜嘢咗啊？皇上， 喂 ，Forever 张，早排金蝶。香港人又少鸠啲，强国人排队买金，依家烟跌，香港人咪又系咁买烟，一样咁啊閪啊！ 使唔使自己有个衰啊？ 香港人真系唔撑你啊，成日都 唔系样，摆唔到声，我哋帮火花张火一发多次， 系啦。 你点解冇声嘅？ 落得好 嗱。 大爆 佢即係香港人有 到嘢唔好啊！ 有到嘢唔好啊！其實即係嗱，強國人都係衰格嘅，但香港人即係點都我哇嗱，我諗係 乜都搞喎！嗱呢下咧，我真係十九才子上身。 點啊點啊點啊！ 香港人有冇買到日本啲人？吓、啊，女人冇奶粉买啊，系咪先？我哋唔会买。 你系想讲香港人有冇买日本人的奶啊？想买喎、啊，反正 我哋买到个老板。 我都话俾你听，香港人系有 download 日本啲 A V 啊。 系，我哋最损害人经济都系呢啲啫。我哋唔会搞到人冇楼买、冇奶买啊。 下集猎奇啲噶啦，人兄咧会带啲吓日本 文化潮流啊， 国际文化交流啊，猎奇啊嗰啲咧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咧。 佢会去咗个我哋香港sorry。我哋买 Radio 新节目 嗰啲，我哋下集讲日剧啊嘛，日剧里面有啲 A V 客串噶嘛，成日见到 嗰啲痴汉嗰啲啊嘛， 蒙面超人。 喂，但系嗰啲其实冇乜穿崩喎。 喂，翻翻嚟代客包装，好大个钉， 嘉豪啊！ 喂，好，我哋下一单系咩？嘉豪啊！ 唔系啊，你爆咗威先啦， 爆咗啦， 好啦，喂，讲咩啊？萧国旗就判九个月，向警察吹口哨又要坐监。明明諗住判嚴敏華社會服務令啊，仲要還押佢拘留佢過年喎、啊。啊，個法官都有問題嘅。仲有條友啊，明明打人啊，係唔啱噶啦。 哇！俾人輕判仲咁囂，俾人輕判仲咁囂，俾人輕判仲咁囂，俾人輕判仲咁囂。啊，擺明冇悔意啦。 係啦，唔該啊， 律政司啊，出動要求啊，法還重審。 係啦， 係 低調通緝。 嗱，我又話俾你聽，呢啲咁嘅左膠咧，其實真係有人撐腰啊。基本上佢喺即係呢個嚇。邊個屋企門口屙屎咧都係冇問題嘅，基本上係係啊， 好啦， 你都難講啊，即係你唔可以眼紅得佢咁多，喂，要做乜嘢望撚咗個天花板？ 好，我都有單爆，我都有單爆， 佢咁樣 點啊？ 喂，我女人啊，我死你！ 我想強姦佢， 喂，血案，血案，喂， 我哋繼續節目，唔睇你嗰兩個基佬啊！ 佢系我男朋友嚟噶， 家人 B B， 我谂最靓。喂，咁啊，跟住 我都仲有单爆。 运生， 喂，点啊？俾我爆而家，我爆你而家， 有单嘢，阿威爆埋先。 好讲。 話說嗰日我去旺角食飯喎，咁跟住咧我就喺睇餐牌啦，咁啊見到一個好奇特嘅數，魔鬼魚啊！魔鬼魚，你講諗食先。 都夠嘅，夠 喎，有得食喎， 穿山甲啊， 塔沙嚟噶嘛， 係啊，好恐怖啊！ 咁我嗌嚟食啦，一食哇好肚餓，嗰日成十點幾啊，勁肚餓，跟住一啖就食咗啦。咦？點解嗱嗱地？大家有冇驗過法啊？知唔知咩阿摩尼亞味？ 我知係。 咩阿蒙尼亞咪屙尿嗰啲味 咯？係咯 ，exactly 呀！跟住問佢壓嘅點解我哋冇鬼魚？跟住然後我同我女朋友講，係咪廚師染藥法攞嚟當老抽用啊？嗰樽嘢。 聲喎，阿燒花 dragon 啲 friend 嚟喎，係咪啊？嗰個叫咩飯話？ 咩飯？ 燒花 dragon 啊嘛， 白汁，白汁咩飯？ 嗰個啊， 我嗰個 interview 要打住，夠唔夠廚師？唔夠， 係啊！ 我第一人生第一次食阿摩尼亞飯，我去爆，哎呀， 爆唔到。 舒服晒， 点解有女鬼嘅？ 掉咗屎坑喎 ，sorry， 唔知掉咗边度。呢啲喂嗱，我都讲，我以前都试过领嘢，食嗰啲咩黄金虾，扑你个街，食落口冚家铲有尿鸭味，顶你个肺！ 你系咪食咗濑尿虾啊？ 我都想系，屌你咩个中虾 size 喂，但系佢其实 加埋咗濑尿。 嗱，有啲人咧就好啦，无赖嘅，即系佢喺街市度咧卖虾咧，冚家铲原来佢哋会咧，屙啲尿咧淋落去啲虾度， 点解咸味啊嘛？ 啲蝦就會扎扎跳嘅，咁你新鮮啲嘛？其實嗰啲蝦半死啊，冚家山你淋啲料落去，佢咪跳咯。 唔使噶， 嗱，其實我 可以殺鹽噶， 我哋可以而家試試啊，即係淋啲啤酒落去嘅，跟住彈起。 你會跳啦，跟住。 咁你其實今日做嘢都做到半死啊，所以佢都即刻會彈起啊，所以就 係啊，上嚟即係飲罐金牌啊，金威啊嘛， 就明明下啦，其實佢都扯到喺富浪路新。 係啊，要趕住落去啦，跟住 趕住落去十字路口啊， 係啊。我哋就做完節目咧，落去咧就會有人要。 喂，唔好啊，翻翻嚟，我哋下集講咩啊？喂，我哋繼續。嗱，我哋今集講完 TVB， 跟住咧，我哋下集咧講美劇、日劇嘅奇怪現狀狀。 係啦， 我哋呢個日劇達人啦，同埋呢個 AV 達人嘅，多謝大家。 我都會講美劇嘅，係 啊。美劇咩美劇啊？ 西片作美劇咯，都係 你係咪嗰啲夾羊腸嗰啲啊？即係條褲，嗰個人一定要著長褲嘅，因為咧佢就已經有啲嘢棘住。 伸到小腿啊嘛， 係啊， 坐唔直，小腿整個坐唔直嘅，嗰對腳直嘅啫，係咪啊？ 唔係整個坐，唔係整個硬曬，係啊，全身都硬嘅， 係嗰度唔硬， 係啦， 係嗰度唔硬， 係啦。 等女主角。 咦？咁嗰啲係泰國劇嚟喎？ 你唔係話要挑戰泰國劇笑片嚟，咁咪鬼片嚟嘅？我哋係咪要？我哋係咪要挑戰翻三個女人一塊波啊？佢上集變咗三個。一塊玻璃 喎，唔係有人相信檢查，我哋其實要挑戰邊個三個女人密密針嘅節目啊嘛，嗱，溝兒，我等你。下集我等你， 喂 喂， 嗱我等你，大家一齊嚟做節目好唔好啊？留緊 B B 洗定個乜乜等你噶啦， 唔係我下集唔翻啦咁，多謝大家，下集都放歌啦，仲 拜拜， 你一個搞埋佢。